乖孙女，只见他清晰而艳艳，身不短，说你病恹恹，这样衰裂带他心眼被征定了一定，勉强支持略把头抬，他低声儿说，

学，伴奏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Thank you.

便请听插曲儿《日月潭》，词曲萧作如老师，伴奏曲艺团乐队，指导教师萧作如老师，演唱南开艺术小学。 县官，表演者东丽区丰年村小学孟令一。 叫李小坡，他没事专爱把鱼摸，说这一天他摸着摸着摸到一个漩涡里，忽然就摸到一个圆家伙，是圆圆的身大四条腿，长长的脖子，他往回缩，您要问摸的是什么，却原来呀他摸了一个王八二斤多。这个小坡一向高了兴，心里他不住的直琢磨，这要到集上把它卖，准能换二斤好酒喝。又一想不行，我若到集上把它卖，我还不知道这种的玩意儿叫什么，这要到集上可怎么吆喝。干脆我这临时给它起个名儿，起这个名字就叫我， 对， 叫我这个名字它最适合。想到这儿，他撒腿就往集上跑，扯着个嗓子还紧吆喝：“哎，谁买我？谁买我？谁买我的这个我？”打对面走来一个二愣子，冲着小哥把话说：“卖我的，让我先看看你这个我。”这个小哥闻听不怠慢，马上打开了布口袋，这个二愣子伸手就往里边摸，他这一摸不要紧呐，哎呀呵！被王八咬了一家伙，当时把那手指都咬破，疼地他嗷嗷直叫，一个劲的摇坏后脑壳，他那抬手就是一巴掌，是啪，是打的小坡一连转了仨摸摸，回过头来还直嘚嘚啊！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打你干什么？谁叫你让我咬着了我啊？咱俩这事儿不算完，咱俩到县衙吧。说着话，他拉着小波把堂住，请县大老爷来顶着。这县官姓窝，叫窝囊废，一听击鼓赶紧升堂也开桌。你们俩真是这个羊盖被盖可不管，谁给的钱多谁先说。这个小波说：“老爷，那我先说，是那么回事儿，我卖我，他买我，他不买我，他揍我。”这老爷闻听一瞪眼：“混蛋，什么我这怎么啰嗦？你说吧，老爷，我说吧，是那么回事儿，他卖我，我买我，我一伸手，我咬着了我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更混蛋，别给他说话还啰嗦，你让我咬着了我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”哎，不是老爷，他卖那个东西就叫我。这个小伙，这个老爷闻听直纳闷，心里不住的直琢磨：老爷，我今年活了六十多，还从来没听说过我这个家伙是什么。好，你把我拿上来，让我看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家伙。这个小伙闻听啊，不怠慢，弄了这个王八就往堂上搁。这个老爷低头那么一看。原来这个王八就是我。我说的是和平小学的王小琪，年龄不大，上四年级。他平时说话爱带口头语，是句句不离他妈的。在课堂上，这个老师提问他算术，他就说：“我他妈的不会这道题。”这个老师提问他英语，他就说：“